该得啥病还得啥病， 我们这节目就没有意义了哈。 没有意义啊。 对呀、 啊，一样也没少得。你不管用什么招，最终你再让老百姓弄个劳民伤财，我还是一身病，一点没减少。那讲着治胃病，不是没意义吗？ 这也辜负了全国医药技术市场的一部分啊。 咱们讲治胃病， 期待 是要帮助咱们国人，解决健康，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可能咱们会说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们， 对， 也可能呢认为我们说的不对，我觉得吧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那个理怕争啊，是怕翻理怕颠， 对， 就什么事吧不怕争论，理越争越明， 对， 没有一个理啊，据我说的对，那个谁也不行争，那这个就不会有发展， 有争论才有发展， 有争论， 就像我们国家当初这个改革开放一样， 对 啊，也面临着阻力， 对， 面临着这个非议， 有争论才有辨别， 对， 你都不争论，就一言堂，我说是阴虚就阴虚，我说阳虚就阳虚， 对， 那就永远解决不了。 只有论才能出道嘛，论道论道的嘛。 你看，你看这话说多好啊！ 就是 你都不讨论，你都不辩论， 你能发现道？ 你怎么知道道在哪？ 这叫论道嘛！ 你看这话多简单呢。 就是， 就这个事吧。我们就通过这么辩论，然后找出其中的道，到底啥是道？ 对， 那还回到刚才我说的这几件事上来，那么从现代医学说，这个糖尿病有可能是遗传，我就说这件事儿，如果是遗传，这个中医其实也解决了，只是我们今天吧，就是没有认识到。 对， 那遗传中医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是什么遗传呢？遗传什么呢？那首先得说是基因突变。什么基因突变呢？那就是我们的第一基因组。 哦， 因吗？我们身体吗？身体的基因突变了。 这我们的硬件哈。 是啊。然后它不属于正常细胞了。完了，下一代基因密码就遗传给下一代了。 一代一代哈。 一代一代。 越偏越远，越偏越远。 就代代往下传了。 一代差一点，一代差一点。 对。 最终 这就叫遗传，这就叫因失衡，是不是得这么解释？ 对， 这是因失衡， 偏离轨道了， 偏离轨道了，用药能解决不？是药也解决不了这个阴阳平衡，所以糖尿病能解决吗？它就永远也解决不了，能调这个因的只有这个阳，你中医几千年前把这事儿已经都给告诉我们了，阴阳二气相互转化，相互调节，相互抑制，相互依赖，密不可分，保持阴阳平衡， 像我们这个阴阳鱼那个图案一样，没有第三个啊，只有这么两个， 只有这个阳能调，不是营造的药保健品能调，只有这个阳能调，因为这个阳是他俩同时出现的两个生命合在一起的，我们人造的什么都是没有生命的，它能调这个因吗？所以它是那个遗传，微生态也能解决，只有这个阳能调这个因平衡，这个也不是我说就是为准，一会儿咱够事实来证明。 好， 一会儿咱们举例子来证明，你看我说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离开事实证明一切都是空的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们用实践来检验 你的说法哈。 我说这个是对还是不对？ 对， 你要不这样就说是遗传，那谁也没招，这叫不负责任。 对， 是不是？ 实际你的这个理论呢、就是通过实践得出来的， 你必须用实践来检验， 这也是必然的， 你离开实践检验啥理论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 5618-1343 5618-1343。二店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，电话010-5623-7135 5623-7135 5623-7135。三店地址：